得之有命， 你命里没有还是得不到，你得到的都是你命里的常数，命里有的，你说冤枉不冤枉呢？袁了凡懂得常数，所以他不操心，不用种种非法的手段去求，他晓得有命，打什么样的妄想，用什么样的手段，命里没有绝对是得不到的。 内外双失。 内是什么呢？心不清净，外面所求得不到，怎么能不生烦恼呢？了凡居士这20年，内他没有失，外面他失掉了。 因为他不想了，什么也不求了。 内算是保持了心地的清净平和，但是外面一切都是命运所安排的。一般人拼命向外持求，见识比不上袁了凡。了凡先生得到一个心安理得， 而一般人向外持求的是心不安，得到的还是命里面注定的，这是内外双失啊。 故无益， 没有利益就是损失，结果必然是有损无益的。这一段开始的确把世出世间的现象完全道破了，我们明白了之后应该有所选择。 二，改造命运的方法，知过。 因问孔公，算如终身若何，予以实告。 云谷禅师就再问他， 孔先生给你算的终身流年吉凶算得怎么样啊？ 他就老老实实地将孔先生所算的告诉了禅师。 云谷曰，如自揣，应得科第否？ 云谷禅师反问他一句，这就是叫他反省，找出恶痛的根源。揣是揣量，就是自己认真地去反省一下，应不应该得到科第。 应生子否？ 云谷禅师说， 你应不应该有儿子呢？你好好的反省反省，应不应该有呢？ 当然云谷禅师跟他谈话不会只有这么两句，但是这两件事在了凡先生来讲是最重要的最关切的。 所以云谷禅师提出两条大的，也是了凡先生他最关心的事情，其余的就不必提了。 于追省良久，曰，不应也。 云谷禅师这一问他想了很久，答复云谷禅师说不应也。他真正知道自己的病根，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应该，因为他老实。有句是他的著说， 老实乃尽德之基，凡是非也过之人，前途有何希望？ 善知识遇到诚实人，他一定会爱护，才会指出他一条明路。 要是自大傲慢不诚实，人家对你笑笑就完了，不会认真教诲的。 下面是了凡先生反省自己的缺点，这是立命的基因。 科第中人类有福相，于福薄又不能积功累恨，以积后福。 从政的人要有福，如果没有福，老百姓就要遭到灾难了。 而一个人有福，确实全国的人民都有福了。 今天讲民主自由，大家都认为这是真理，是时代的潮流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抵挡的。 而这个潮流是好还是坏，必须再看下面的结果才能够论断呢。 我们看看古时候的社会制度，读书明理的人没有争执，做皇帝的人有的非常开明。我们读唐太宗的《贞观政要》，太宗的心胸之开明真是叫人佩服啊。他跟别人说， 做皇帝有什么好处呢？要负这么大的责任， 如果你想要做，我让给你做。 唐太宗他有这样大的心胸，他做皇帝并不是在那边享福，不是在那儿作威作福， 而是替老百姓做事，是在替全国老百姓谋幸福啊。 为国家选拔人才，而这些人才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。确实，从政的人都是有福相的， 与福薄。 袁了凡他想想说， 我的福太薄了， 没福，没福又不能修福， 又不能积功累恨， 是说不肯修福 以积厚福， 积就是培植，不肯培福，不肯修福，没有福不像是做官的样子，不足以领导百姓，造福百姓。 兼不耐烦惧，不能容忍， 这个毛病就更大了。性情急躁就是福薄之相。前面是说一个纲领，下面再给我们仔细的分析。前面是总说，后面是一件一件来分析。确实是没福，不耐烦，性情急躁， 不能容忍， 是说心量狭小，不能容忍。 而不能容忍，当然就不能够用人，也不能够服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时或以才智盖人，执心执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宜科第哉？ 执心执行，是当任意纵情解释，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使性子。 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也是别人所不能承受的。 轻言妄谈， 是说言论不谨慎，随便说话，不负责任， 此皆薄福之相也。 这是福薄，真正有福的人都是浑厚而且老成的，心胸广阔而能容人，言语动作缓慢，缓则显得稳重。孔夫子说， 不重则不威， 稳重他的威德才能服人，才能够处事。了凡先生年轻的时候不够稳重，自己说出自己没有福，不应该考中科第。下一段则是说他不应该有儿女，这一段反省是说明他不应该得科第的原因。 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 这俗话说， 地下不干净会长东西，会生五谷杂粮，水要是太清了就没有鱼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鱼在清水里，它也知道会被人家捕去，所以它不会在清水里游来游去。 也可以说，土地里头很干净，没有秽物，是不会生长植物的。 鱼好洁，宜无子者一。 袁了凡有洁癖，整齐清洁是件好事情，但是太过分的清洁也是个毛病，一点脏东西都不能够忍受的，这样也不行啊。 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。 和气能御万物，于善怒宜无子者二。 和气能兴家，俗话常说 和气生财， 袁了凡没有财富，和这个也有关系。他并不富有，家境清寒，他喜欢发怒，常常发脾气，看不惯的或者是看不顺眼的他就要发作，不能够容忍。 所以这是没有福，这是宜无子者的第二个原因。 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欲之根，于今夕明节常不能舍己救人，宜无子者三。 爱是仁爱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这些道理他都晓得，但是自己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个很刻薄的人，忍就是刻薄。 换句话说，他爱惜自己的名节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 这也是没有儿子的一个原因。 下面又说， 多言好气，宜无子者嗣。 前面是讲存心，以下则是从生理上说。他反省说了六条原因，前面三条是从心理上讲的，不应该有儿女，后面是从生理上说的，也不应该有儿女。他喜欢说话，喜欢批评别人，喜欢谈论是非，所以说言语上常常喜欢强出人头，这容易生气，生理上受到伤害。 这是宜无子者的第四个原因。 喜饮烁金，宜无子者五。 了凡先生他不但喜欢高谈阔论，还喜欢喝酒，大概酒量也不错，饮酒过度会伤神，精使精神，伤精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妨碍。最后又说， 好彻夜长坐而不知饱元欲神，宜无子者六。 他晚上不睡觉，一定是找朋友聊天喝酒作乐，不知道保养。想必了凡先生他的身体相当虚弱， 因为他不知道保养身体啊。 其余过物尚多，不能悉数。 想想自己一身的过失毛病，坏事做太多了，数也数不完。袁了凡他的为人真正诚实，这叫忏悔，发露忏悔啊。 发露忏悔就是自己身心毛病都能够对别人说出来，坦诚地说出来，而毫无隐瞒。 佛门讲忏除业障，这样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的业障除掉，能够发现自己种种的弊病，这叫做开悟。觉悟之后能够把这些毛病改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一般人修行修什么行，自己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，从哪里修起呢？修是修正，行是错误的行为，把错误的思想行为改过来，这叫做修行。 所以修正行为第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，才能改过自新呢。 了凡先生很了不起，云谷禅师一追问，他认真的反省，就把自己心行的毛病一样一样的找出来，这是后来他能够改造命运的根本原因。他凭什么能够改造命运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改造呢？而我们对于自己的毛病一无所知，从哪里改起呢？人家一反省，明明白白的摆在前面，就一样一样的把它改掉了。 所以了凡先生他向内里求德行，向外面求富贵，求儿女，样样都得到了。 了凡先生他不是从外面求的，我们看他并没有在送子观音前面烧香拜拜，求菩萨送给他一个儿子， 而他求功名富贵也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去祷告求的。 现在人拜神求神都是错了，哪里能求得到呢？寺庙香火鼎盛，一天到晚不知道多少人去求富贵求男女，得来的全是命里有的，不求也会得来，还以为是神赐给他的，神对他特别有恩惠，实在是冤枉啊。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这就是云谷禅师所讲的内外双德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 云谷曰：岂为科第哉？世间相千金之禅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相百金之禅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因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财而赌，几曾加纤毫一死。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焉无后者，德至宝也。 云谷大师这些开示非常的重要，绝对不能看作是迷信。 如果看作是迷信，实在讲不是云谷迷信，而是我们自己迷信了。 自己迷惑了，不相信圣人的话，不相信事实的真相，使自己迷惑颠倒。前面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真实的反省检讨，才真正知道自己的过失很多。 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世间最大的善行就是改过了。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也读到，佛告诉我们，纵使供养无量无边的圣人，这是大善，还不如自己回头来认真的修行。 而认真修行就是改过自新。 我们古圣先贤所讲的改过是大善，中外的圣人都有共同的见解。云谷禅师在这里就讲到， 岂为科第哉， 岂止是功名呢？求取功名是要靠积德，是要靠过去生中的修行积德才能够得到科第。 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 这是讲富贵，家财万贯一定是富贵的人，他才能够享受富贵。 而富贵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。 佛门里说， 这一生中得到大的财富，是前生财布施修得多，这一生才能得到大的财富。 而我们这一生贫困，是前生没有大修财布施的果报。那么财富能不能勉强得到呢？不可能，得不到的。如果勉强去求，灾祸跟着就来了。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我们看中国古人造字学问都很大，祸跟福这两个字很像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呀。这些都是教我们要知道因果，然后我们求功名求富贵才能够如理如法，没有一样求不到的。千金是说大富，百金是讲中富，就是讲中产阶级，必定他们前世都种了善因，所以今生是大富的人，或者是中富的人。应该饿死的人是他前世作恶多端，不修布施，贪度吝啬吝啬所造成的。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，我们也曾经见过一毛不拔，一点好事都不愿意做的人，他劝人布施，自己不肯布施。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来生必定得到贫穷的果报。 反而因缘果报是自作自受，绝对没有一个主宰在支配。如果说有个主宰在支配，这是错误的看法。 天不过因财而赌， 世间人常以为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，其实不然，里面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，绝对不是天意，天是没有意思的。 所以只有大圣大贤有真实的智慧，能把这些事项和事实真理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 这一段是讲富贵穷通都有定命，下面是讲儿女也有定命，这是世间人的两件大事。 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。 中国的大德印光大师时常赞叹的有两个人，第一位是孔老夫子，所修的是百世之德。 因为孔夫子所想的都是利益国家、利益百姓，没有一丝一毫是为自己在着想的。 他一生从事教学，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传给学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的子孙一直到今天已经有70多代了，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还受到大众的尊敬。 不但是中国人， 甚至于外国人，像美国人，一听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都特别的加以礼敬，特别招待他。 种善因得善果，由这里就可以显而易见了。 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 十世之德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帝王将相建立一个政权，能够传十几代，像清朝传了十代，从顺治到宣统。 如果清朝的祖先不积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今天的人不相信这些事实，认为自己有能力、有权谋、有智慧，这些想法都错误了。祖宗积德，即本身宿世的德性，感应道交，有同样德性的人到了一家，才能够保得住。小而言之，我们家庭的事业能够传多少代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像台湾的同仁堂，同仁堂原来是在北京，也是因为祖先积德，这个堂号做了100多年，可以说是百年老店，他已经传了好几代了。 因为同仁堂他们的老祖宗存心仁慈，开药店是以救人为目的，利润不在乎，只要生活能够维持，店面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，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不是以个人享受为目的，是以利益社会、帮助苦难的众生为目的。 他存了这个心，所以他能够维系100多年。如果子子孙孙不改变祖先的宗旨，他的公司行号必然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。不像现在许多人开公司，开不到2-3年就倒闭了，这就是德薄啊。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 能够传三世二世的，也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 其展焉无后者，得至宝也。 我们中国俗话常说，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 这是德很薄，以至于他不能传下去了。过去社会对这些事很重视，而现在的观念完全改变了，甚至于有许多年轻的夫妇，他们不要儿女，嫌儿女麻烦。而现在社会的结构也跟从前不一样了，现在有社会福利，美国或者是加拿大，谁养老呢？国家养老，不需要靠儿女养老， 所以他们可以不要小孩。 到了65岁退休了，国家有养老金按月送来，比儿子还孝顺。这是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比从前好。从前老人唯有儿女来抚养，现在的社会逐渐趋向于由国家、由政府来照顾。 但是因果的原则仍然是不会变更的。 养儿防老，这是世俗的观点。在《出世间法》由居士的著说， 出世圣贤以绝欲断爱为去祸转智，超凡入圣第一功修，习俗情未及了解耳。 这种观念到现在还存在，年轻人发心出家，父母亲友总是想尽办法来阻挡，原因是他不晓得还守着旧观念，无后为大。佛法是看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他看到整个宇宙，实在是认清了宇宙的本来面目。 而我们世俗人看的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，看不到全体，而且只看到很小的一部分。 在十法界里只看到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只看到现前，看不到过去未来， 所以眼光没有佛菩萨那样的透彻。 家里面如果有人出家，那真正是第一大的喜事，第一殊胜的事。可是出家一定要认真修行，出家修行要是没有结果， 与家庭没有损害，与自身必定堕落。佛家常说， 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了道的确很不容易，你修行要有一定的成就，决定要正果， 至少也要决定往生净土，超出三界。 譬如小圣一定要证得须陀洹果以上，虽然没有出三界也不要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证得位不退就算是圣人了，以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决定证阿罗汉果，时间虽然长，不堕三恶道就算是有成就了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在大圣佛法里面，最低限度也要把见思烦恼断一部分， 也就是88品见惑断掉才算是成就。 88品见惑没有断掉，这一生就没有成就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。 而88品见惑断掉，在大圣原教里是初信位，小圣是初果位，不达到这个标准就不算成就，还是要六道轮回。 六道轮回就是要还债，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一一的偿还，人家不是白白的供养你，一定要偿还。如果证得小圣出果，原教初信位供养的人都有福了，也不要还债，他们的供养的确是种在福田上了。依照这个标准来看，我们这一代的出家人做不到，谁有能力可以做到呢？ 然而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求生净土了。 求生净土一定要能往生，如果不能往生还是不行。实在讲，求生净土要比断88品见惑实在是容易得多了。生西方净土，88品见惑一品不断都没有关系，所谓待业往生，只要具足真正的信心，真实的愿行，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弥陀经上看得清清楚楚的。 所以发心出家一定要成就的。针对缺失彻底改过， 如经济之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。 这是云谷禅师教给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方法，对着袁了凡的习气毛病来下药，应病与药。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毛病习气，所以教他要 尽情改刷。阿弥陀佛。